不然怎么回事？ 哎，别介啊，别介， 他为什么一劲哭？你他妈要再冒坏，我到法院告你强奸少女！ 哎，来来，告诉你说，我告诉你说， 哎，你还要不真的动手？ 我告诉你说，告诉你说， 你看看， 这感人心要多讨厌有多讨厌，他把人家石头的一片好心整个当成驴肝肺了。就这么胡搅蛮缠闹腾了一大通。 我告诉你，你有本事你再往这来， 刘老师， 滚！你光拦着我，刘老师，你要他妈不打你，不是人生的吗？ 别拦着我！ 这人还有套歪理呢，什么世上谁不说瞎话，会说的站在人上头，不会说的趴在人下边。哼，照他这么下去，有他的苦果子吃。这天燕燕下班回来，走到胡同口，她停住了。这是遇见谁了？ 你才回来 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 老姨的昙花开了，街坊们都在 啊。是吗？今天我们又推倒了一座破庙。 你累了吧？ 啊，不，你呢？ 什么？ 累吗？ 我一天到晚总是坐着。 你要多散散步，晒晒太阳。听说你们放射科大夫容易得放射病，不过你挺好，绝不会。你看我也不太懂这个。 我不在乎。你看 啊， 今儿晚上月亮真好。 可不， 石上海这会儿一定又凉快又幽静。 今天晚上不热，能睡个好觉。 明儿去。 燕燕的突然道别，分明是想说的话又遇上了障碍。哎，也怪海波太痴了，怎么就这么不理解姑娘的心呢？难道把自个儿的全部聪明才智都搁在搞试验上了？ 海波， 哎，郑大爷， 嘿，等等，你等我出去再炸。 哎，这个不炸， 放下、哎，放下。 哎，哎，您坐， 坐哪儿？我坐。 嘿 啊，医生 啊，那您坐床上。 哎呀。我算服了你了，我，整天这脸上挂着色儿，整个一个豆儿墩，好嘛，瞧瞧，什么也没志向，弄俩钱呢，全听了响了，媳妇儿也离了，离就离吧，强凑合着也不行，海波，昨晚燕燕跟你说什么来着？ 没说什么。 啊， 他说月亮光挺好。 啊， 湖边凉快什么的。 那你呢？你说什么了？ 我没吭声。 哎呦，傻小子，那是人家找你遛弯去，你给我倒上水喝。 哎你 就跟他说嘛，你说我喜欢你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至于吗？这闷的眼睛发蓝呢。 郑大爷，你 哟，我找你干什么来了？对了，你啊，给我写个成文给街道上，就说我带头要办个服务大联社。哎，咱们卖老豆腐、豆汁儿、咸菜，哎，外带呢裱字画胡顶棚啊。 嚯，这业务还挺多。 嘿，服务大联社嘛 啊。 哎，怎么写不写 啊？写。 哎， 要说成文好写，可是照成文上写的去办就费大劲儿了。 回去吧，没有计划外的治标，还是剩一个好。 主任， 走吧。 就盖一间塑料大棚，要不了几个钱儿。

二子被从派出所领回来了，也进了大连社。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，郑大爷又组织他们学习。 你们看这个字念什么呢？ 我说这字念葛，放葛的葛。 不对， 搞什么乱？ 对， 这 个字念矮， 我矮的矮，记住了吗？ 整个一文盲，傻蛋。 童叟无欺。二子、 啊， 你来说说，童叟无欺是什么意思？ 孩子瘦也不能欺负。 对， 是不是啊？ 对， 是瘦。 叟就是老年男子的意思。 叟，我就是叟。 啊， 怎么样？ 二子，我还文盲呢。 来吧， 好了，安静。你们服务工业上不是写着吗？要态度和蔼，童叟无欺。 现在待业青年里，就小娜一个还在外边。特别是自打他见了那个香港客以后，好像心都飞了。石头总不忍心看着他滑下去，见着他就劝：“ 放着国家正式工人不当，非要当这份儿没招没落伺候人的头。”“ 我不能干那没情没义的事儿。”“ 你是说我没情没义？”“哼，这个是你答应让我去的啊。”“你说话呀！”“ 一顿饭，几件衣裳。”就卖给人家， 你瞎说。我没有，我只说跟他认识，那是我爸顺口那么一说。 你爸，你自个儿都没主意呀、啊？ 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可咱们老跟这儿糗着，能有什么出息？凭什么咱们就不该幸福？哎，石头哥。我想好了，假装答应跟他结婚，你听清楚了，是假装，不是真的。跟他提条件，先让我到香港再说，那等到了那儿还不有我，我就把你接出去，咱俩一块儿过，然后到日本，到美国，永远离开这穷地方，多好。 滚，贱货，你还算中国人吗？听着，心比金子贵，你要是把心卖了，我就凌迟了你。 石头怒斥完小娜回到家里，见到的却是妈妈的笑脸。 明天就去厂子里报道，这回你爸爸能闭上眼了。怎么还生气？你不该那么骂小娜，你这不是把他朝外推吗？你得劝他，人呐，要想不穷不苦，就得自己动手啊！ 你别老提他了，你 来试试。你爸爸厂子里大着呢，夏天厂子里冰棍汽水管够。哎，你可少喝，省得拉肚子。 妈，福社刚成立，我不能拆大伙台，我不去工厂，也让那些没出息的人瞧瞧，我们自个儿能干好，您说呢？ 当然，石头妈是通情达理的，只要儿子说的有道理，她是会想不通的。现在倒是海波想不通了。经过多少日日夜夜苦思冥想，决定拎着营养品主动找燕燕谈谈。谁想到燕燕这么冷淡。 你来干什么？ 燕燕，我给你要注意身体。 你这什么意思？ 我问了你们科的同志了，你的病我都知道了。燕燕，我喜欢你，我跟你好。